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第五届四月之春人民艺术节首场演出11号在平壤的歌剧院和会馆举行，盛况空前。各道艺术团、艺术人、文艺宣传队员、机动文艺宣传队员和艺术小组员在这天演出中充分表达了对金日成同志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仰。艺术节组委会全体成员、平壤市干部、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观看了演出，演出将继续进行。